啊好啊，玩下呢个游戏，即系我好耐冇做过呢件事啊，即系好耐冇试过储印花啊，或者拉盖险啊，又部汽水车，冇做过呢啲嘢。咁啊，如果有一次我换翻嗱，嗰件嘢已经未必系好重要啊，但系嗰个过程我都好玩咯、 啊。但而家会有个心态嘅，啊，哦，我落去买咪算咯。即就算嗰嚿嘢都係寧願落去買咯。 又或者係比嗰嚿嘢再靚嘅都仲有，咁我就費事嘥時間去做呢件事。係 啊， 係 啊。 那個、 即而家早排便利店咪可以換嗰啲卡通公仔嗰啲銀包仔嘅，咁、嗯、我契女想要，跟住我話誒唔好啦，我落去買個俾你咪得咯，唔好嘥錢去，又要買一堆嘢，又要儲，儲完翻嚟又要抽，都唔知抽唔抽得中嘅。跟住就誒、就，但係就好似冇咗以前嗰種嘅樂趣咯。 係、那個。你有冇同你講契爺乜你咁冇 feel 過咁嗰啲？ 冇。 嗰、那个基达高械人嗰个箱本来系唔知买几多嚿就送嘅，但系亦都佢隔篱都写或者买一排加$98。 咁你会点选择咧？加$98？ 你话咧？佢跳得做基达高械人咯，系咪？好，听晚见啦，拜拜。